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八十四集，毫无攻击性的皇帝。傍晚的时候，众人就跟着包大人进宫去了。白玉堂和展昭是分头骑马去的，包拯带着陈星和月牙，还有公孙抱着小四子，分别坐轿子进宫。撩开窗帘，小四子望着外边的风景。 爹爹，开封真的好大啊。 小四子自从进了开封之后心情就很好，或者说和大家碰上之后，小家伙就一直很开心，公孙都快不记得他什么时候哭过鼻子了。 小四子，一会儿进宫不许胡说八道，知不知道？尽量少说话啊。 哦。 还有啊，别人问你什么呢，你不好说对开封府不好的话，小心人家给你下套。 下套是什么？ 宫里的事情呢，爹爹是不懂的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，包大人他位高权重。 哦，爹爹，我们不能给小包子添麻烦是吧？ 对的。 小四子拍拍胸脯，让公孙放心。众人都是从南门进的，展昭带着白玉堂走了北门。北门口果然很多侍卫，南宫季拿着一副图纸正分派人手呢。 南宫， 展兄。 展昭走到跟前，就见南宫季打量了一下白玉堂。白玉堂和一般进宫的人的确不一样，起码他看着并没什么开心或者不开心。 久仰。 白玉堂看展昭，这人他不认识，不过这人应该知道他是谁，性格貌似很特别。 南宫季。 展昭给白玉堂介绍，白玉堂心中了然，大内第一高手，也一拱手。南宫做了个请的姿势。展昭和白玉堂就进宫了，从北门走，经过好几条长长的，两边都是高高围墙的路。原本觉得路应该越走越宽吧，不知道为什么越走越窄。展昭意识到又转晕了，白玉堂无奈地看着他。 大宋皇宫是井字形构造，你绕了两个圈了，再绕我们就要从北门出去了。 展昭尴尬地搔了搔头。白玉堂想了想，伸手摸了摸墙壁，指东边。 应该是往那边走，走出小路，看到主路一直往南走就行了。 是啊，跟我想的一样，于是厚着脸皮带路。 白玉堂哭笑不得跟他一起走，在展昭又一次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拽了他一把，指指一侧，示意这边。展昭昂首挺胸继续带路，看到了宽敞的皇宫主路，暗自感慨， 这次竟然成功出来了，以往每次都得直接飞上屋顶找路的，这白玉堂简直是居家出游必备万能耗子王啊。 两人走了一阵，就看到前面有两个人走过来，一颗鲜红的脑袋特别显眼，应该是欧阳少征。欧阳身边并肩走着一个男人，看起来不到三十岁，一身黑衣，却不是赵普。此人比赵普要瘦，皮肤很白。欧阳一边走一边不知道说什么，他只是静静走在一旁，面无表情的劲儿让展昭觉得有些眼熟。不过白玉堂平日面瘫的画像冰山，这人就有些阴沉，还有一股子莫名的冷酷和狠戾之气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。 什么人？杀气那么重。 这时欧阳看到他俩了，伸手挥舞，和他那颗脑袋一样那么热情如火。 喂，你俩可来了，南宫说你俩早进来了，可能又迷路了。 展昭尴尬， 那个右字有一点点刺耳。白玉堂看了看展昭，眼中闪过一丝促狭。展昭望天，有些怀念初见时那个比较正常的白玉堂。想到这里，展护卫摸下巴，貌似白玉堂跟别人都挺正常的，就是跟他比较皮，也嚣张，还会开玩笑，为什么呢？想了良久，展护卫想通了， 人善被人欺，估计是这个道理了。我太好说话了。 我介绍一下，我兄弟邹良。 展昭和白玉堂下意识的一挑眉，独狼邹良，这位在赵家军除了赵普之外的第一高手，人称西北狼，是赵普的左将军，统帅左翼大军接近20万人，战无不胜，原来这么年轻。展昭和白玉堂对他点了点头，邹良则看向欧阳。 展昭，白玉堂。 邹良依然没动，继续看欧阳。 王爷的朋友。 邹良拱手行礼，很有礼貌，但是依然金口难开。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对视了一眼，这一礼只因为他们是赵普的朋友。果然赵家军的将领个个性格诡异，唯一不变的就是对赵普誓死效忠，绝无二心。欧阳和邹良似乎还有事情要办，别过两人，临走欧阳还对展昭和白玉堂说了一句， 今儿晚上可有热闹看。 展昭和白玉堂有些纳闷，热闹？皇家的这场晚宴就摆在皇宫东侧的花园里，虽说宴请满朝文武，但其实大多数的官员都只是在皇城外围围席而坐，见不到皇帝。而真正能进入皇宫内花园和皇帝一起吃饭的，只有几个要员、皇亲国戚，还有就是这次藩国来的使臣。其实，展昭也没吃过几次皇家饭，第一次就是刚遇上包大人，破了狸猫换太子那件大案的时候。当时皇上和太后单独请的开封府众人，延开了好多席，连衙役丫鬟小厮都请了。展昭那时跟包拯进宫，其实也是没发生多久的事儿。第一次见赵祯，对他印象不错。展昭之所以见到赵普第一眼联想不到他是皇亲国戚，主要是因为赵祯和赵普虽然是叔侄，年岁相差也不大，但是长相性格给人的感觉上简直是天差地别。说句不好听的，赵普比赵祯有帝王之气不知道多少倍，也难怪军中朝野常有人唉声叹气，觉得赵普应该继位才对。赵祯给人的感觉很是平庸，性格非常的温和，没有霸气，倒是有贵气，毕竟是皇帝嘛。另外赵祯给人感觉似乎也并不是多睿智，或者说他锋芒不露。反正赵氏向来人丁单薄，赵祯这个皇帝就更是如此了，轮来轮去就是他一个皇子，都没个兄弟姐妹。赵普也没跟他抢皇位的意思，于是更多的人觉得他不是因为优秀而从众多皇子中脱颖而出的，而是天上砸下来的好运，总觉得他无能。和赵祯谈过话，会更觉得他不适合做皇帝，这个人一点攻击性都没有，人王地主的脾气更是一点不沾，说话也常带笑，斯斯文文，声音不高，平日也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不怎么出宫门，满朝文武出对着他的时候都有一种使不上劲儿的无力感。不过幸好赵祯有几位重臣力撑着，一位是包拯，别说满朝文武，就算是天下百姓，只要包大人说赵祯是好皇帝，多半的人都会称他当皇帝。一位是庞太师，自家女婿。庞太师当然是个死忠的保皇派，谁敢有二心，太师第一个灭了他。一位是八王爷。八王爷位高权重，且抚养赵祯和赵普长大，此人睿智聪慧，最难得的是心地纯良，十分的仁慈，很受开封百姓的爱戴。 另外据说长得也不错，虽已到中年，但是显得挺年轻的，风度翩翩，英俊潇洒，他也是赵祯最倚重也是最信任的人。还有好几位重臣不赘述，当然最重要的那一位还是跟赵祯从小玩到大，只比他大了两岁的赵普。赵普跟之前几位老臣不一样，他跟赵祯的关系扑朔迷离，外界总传扬他们各种不和，赵祯如何的压制赵普，赵普如何的不服赵祯。只有几个老臣心里清楚，这俩不像叔侄，而更像同胞兄弟，关系铁得很。展昭在路上大致跟白玉堂讲了一下他了解的众人，白玉堂好奇地问了一声， 赵祯真这么弱？ 跟你说个事情，你自己判断。之前我也问包大人，赵祯是不是真的适合做皇帝，包大人给我说了三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南宫忌的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